山二二二二二木，细看 啊！ 秋沙滚滚，红日来哎哎月秋岭砍秋柴碎百草松，爱那秋天的学生做秋对，秀女在房中绣秋容，怪不得宋玉登高，这不欧阳盼安静，爱那果然是秋天来到了秋景而上情，爱那但不知是何人留下了春秋四季，我的老天爷呀，既有春夏何必有秋冬，那被林黛玉被秋给不尽，春秋四季猛听得大官圆乱轰，轰鼓而打的咚咚咚，锁那吹的公车公铜轮敲得这么叮当响，号角吹得嗡嗡嗡，先吹一套合欢令，后来又吹喜重重，肃静回避排四面，藤子金香摆几层，金瓜月符朝天灯，鹦鹉鹦帆鹦照鹦牛角，灯点着蜡那羊角，灯喜字儿红，上打一把三元伞，下照着八抬大轿满天星，林黛玉见此光景，thank you.

惜缺少了金银呐、玉堂春背着老宝儿替他给递眼板，怒恼了一场金他怀恨在心，这一来到了庙门外，那位佳人下了

伴奏，女士优先啊，祖金华，啊，高兆卿、王洪民、刘文胜，好，有请李光荣。 正在江湖，花酒陪伴进参谋，一路慌张的走进了前。说丞相啊，你来看，暴击着本如雪片，十八路诸侯来犯边，依然杀到了汜水关。这东坡大吃一惊，顾不得饮宴，忙传旨聚集两班文武官。东坡说，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，哪位将军逃得到军前？吕布闻听天伦呼唤，相府只管把心放宽。唯而看十八路诸侯也不堪我一战，听闻儿方天几尺土马，管教他命安全。东坡闻听笑容满面，我儿英勇天下传。奉先呐、啊，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久经操练，平灭诸侯啊早归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。这吕布答应了一声，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悠一人那、啊、将他拦，高声喊：杀鸡何必把牛刀献，不劳温侯到军前。末将远战诸侯首级，我取不大囊看。洞中吕布山木留神观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征鹰杀冲天。往头上看，盖一顶八角那插枪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冰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。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拳，护心静静如珠。我正好壮汉，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感。单薄的勇将错头乱过天，这元将心花名雄，能征惯战。丞相啊，末将我愿当先，到汜水关助反叛。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，把他尸中挂到案。说华将军积怨逃走，领兵五百救命衣，护阵李肃被骗将官。这华雄辞别了东坡，脚长把兵连，咕咚咚放炮三声响连天。南勇华雄七匹送他手提兵。